好，欢迎收听 剧本不要杀， 我是五一， 我是悠悠。 好，那我们今天呢要介绍剧本哦，我们又来炸期预告了。 上一集说要讲古墓影，结果后来我们今天根本没有准备要讲古墓影。 对，因为我们跑去玩了梅花青竹还是种 种种 种 种是坟墓的意思， 那我们就先叫梅花青竹。 所以我先讲一下，就是我重新再回去看了一下那个剧本，然后就哭了。 哎、我其实觉得梅花青竹的结局是难过的， 就是、但是我最近好像蛮容易哭的。像昨天不是小鬼故事吗？ 嗯， 然后就 你哭了？ 当下听到的时候没有哭、 嗯 啊，但是他过世之后不是就会有很多纪念文？对，还有一些纪念影片啊，还有他过世之前拍的。 哦，一些综艺节目， 对对对，拍的事情，然后再回顾的时候，我就哭了。 哦，我完全封锁我的所有的社交软体， 为什么？ 因为我其实没有在追艺人嘛。 哦，对，我觉得这蛮夸张的，因为他感觉是还蛮健康的，活蹦乱跳的。 我听说的是跌倒嘛。 他可能还是有遗传病吧，其实我没有仔细去看，因为他毕竟不是我追的艺人，但今年死很多的艺人。 对啊， 感觉很恐怖。 2020年整个是可以跳过的年份，2020年怎么那么悲惨 啊。对啊，我昨天去看了，我要推荐一部，就是那个 Netflix 的那个未解之谜。 它是什么剧吗？ 就是我昨天刚好找到它是在讲悬案的。 哦， 就是我们在看，它是纪录片 、 它是那个怪奇物语的团队做的纪录片 。 然后通常纪录片听起来都会比较无聊沉闷， 嗯， 对，所以一开始我知道这部片的时候是很早以前，然后我没有去看，然后昨天因为有看了一个 YouTuber 推荐，所以我就去看了，然后它很好看，就是未解之谜，它是在讲真实的悬案，然后因为它是悬案嘛，所以它不会有结果。 当然了， 对，就是他会阐述一些过程，还有他们找到物证，还有嫌疑人，还有这些嫌疑人的自述自白，还有就是他的那个家人， 很酷耶， 或者是目击证人，就是他们会取真的这个人的画面跟他讲述的事情去做这个悬案。 好， 然后就有一集我就看到哭。 哇，你真的，你最近怎么？ 我本来就很容易哭，但是我抽离得很快，就是我只要我可以不一样，我哭了是马上就哭，然后 不行， 然后我哭完我就抽离了，我不会再沉浸在那个里面太久。 我可以过一个礼拜之后还为上个礼拜的剧本突然哭。 我先讲那一集让我哭的那一集叫13分钟，但那一集有50几分钟哦， 好丑。 那一集有50几分钟，但他的名字叫13分钟。 他是讲哪一个悬案啊？那这可以讲吗？会爆吗？ 对啊，不会，没关系啊。它也不算什么爆雷吧，就是你还是可以去看啊，因为它纪录片主要是在记录它的过程，以及就是警方查的那个查出来的物证，还有这些人自白。它是一个碎尸案，就是有一个妈妈 ， 有一个女生，然后她开了一个自己开了一个理发厅 ， 对，然后在她儿子大概13、15岁的时候，她儿子就用一开始是她儿子用自白的方式讲说，那一天他妈妈早上叫他起来，然后他们就大吵了一架，然后他最后一句跟他妈妈讲的话是他妈妈告诉他说，我下午来接你，我爱你。下午就警察来跟他说，就是他妈失踪了。然后他妈听说是从他开的那个理发店 ， 走出来之后 就不见了。 对，就不见了。 所以现在也没有找到人，还是就是 有，对，他已经开头告诉你这是一件碎尸案了。 好， 对，大概好像过了600天之后， 2年， 好像是吧？我印象中他写的是600天， 2年， 然后就在某个，对对对对，应该是因为他找到的时候已经是头骨了，然后他们就是他会收集周围的人讲那个话，然后让我哭的一段是他，因为他会有真实的照片出来嘛，然后就有他的那个女主角的爸爸就出来讲说，他的女儿走得太早了，然后他爸爸就是边讲然后就边哭，然后我看到他哭我就哭了。 哇， 就是因为你会看到他那个照片啊，他跟他女儿啊合照的样子跟他现在的样子就明显老了很多，然后很憔悴 很 苍老的样子。他就说他女儿在天堂有另外一个生命了， 他说他可能过不久可能也可以看到他，然后就哭。 哦，这个不行。 对， 好啦，话说回到我们梅花轻舟，我觉得梅花轻舟其实以我的角色来看，我觉得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我觉得蛮好哭的。 我觉得 我还蛮喜欢梅花轻舟。我有去查了一下这个作者，然后那个作者说他写出这个故事的原因呢，是因为他那一天做了一个噩梦。他那天晚上在一个木屋里面醒来，烛火很昏暗，然后他突然想起他自己是一户人家的丫鬟，被买去当丫鬟的人。 哦，他梦到他自己是个丫鬟。 对对，他梦到他自己是个丫鬟，然后老爷告诉他说他负责照顾里面那个大小姐的生活起居。 哦， 但是他记得他在里面做了很久很久，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大小姐。 哦， 从来没有见过，只知道大小姐身边有一个大丫鬟，然后那个大丫鬟呢，对他一直很严厉很凶，然后他都是负责就是送饭啊，负责扫地，但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大小姐的面，通常都是由那个丫鬟出来交代事情。然后那个大丫鬟就告诉他说啊，每天子时的时候啊，一定要顾好小姐的门，不可以让任何人进去，也不可以让任何人出来。对，然后他白天工作很辛苦，然后晚上子时的时候又要去站门，可是他又不敢睡，因为他觉得那个大丫鬟很凶很可怕，他不敢睡。可是他晚上又会听到大小姐的房子发出奇怪的声音，他白天太累，然后晚上又不敢睡，然后这样子轮着轮着，有一天终于他受不了了，他就在站岗的时候睡着了。结果睡着之后呢，突然他感觉有人拍他肩膀，他一回头就发现大丫鬟很凶然后很恐怖的脸看着他，告诉他说下一个就是你了。 好恐怖哦，为什么？ 然后他就吓一跳，然后就赶快跑，拼命跑跑跑，跑着跑着就醒了，感觉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有一点点啊， 有一点点。好，所以有一点点像啦，他就说他是这样写出来。不过那个梅花轻舟的文笔很好 啊。很好啊，我甚至觉得梅花轻舟如果他换个方式的话可以成为一个情感本。 他是情感本啊， 他算吗？ 他其实是恐怖本加情感本，而且我觉得我们那一场玩可能玩太快了啦。 哦，我们推太快是不是？ 就是没有进入情境就结束了，还没有完全的进入情境就结束，所以你回去回想之后，你会觉得哦，这是一个好厉害的本，但是其实当下的时候感触没有那么深。 我当下其实就觉得很厉害， 但是还没有整个进去啊，是还我还没有啦，我那时候是没有。我回去看的时候是会想哭的。那个梅花轻舟的故事，在康熙61年的时候呢，这一年呢京城不太平，有很多的人口呢莫名的失踪。那有一个大户人家姓纪，季节的季，季家呢连连出事。那季家的大老爷呢是当年金榜题名的一个新科状元，那他是风生水起，如今呢官拜中堂功成名就，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官，哦，然后是很厉害， 超绕口。 好，那他的孙子呢纪禄星呢又再次续了他的那个 前缘， 再续前缘，不是啊，不是这样子用的啦，成语乱用，就续了他那个大清科举看纪府，纪府门庭多状元的荣耀。但这句还蛮奇怪，在这之前只有他一个状元， 就他一个吗？ 对啊，然后接下来他的孙子又考上了一个状元。 哦，他的状元是那个就是本届的学测第一名。 對，这个要解释的吗？ 哦， 我以为大家都知道 考过电视的那种。哦，不是那种秀才状元啊，是那种考过电视的。 okay. 嘿，然后呢江湖之中呢盛传纪家三代单传，而且呢纪府的女子呢只要生小孩 都 会 死掉。 对，不知道是做了什么孽。 哦，这个背景有啊。 对，好在那个纪府的子弟呢贤才辈出，就是都是对对对对，就三个人贤才辈出。那今天呢是我们的纪老爷的60大寿，而且刚好也就是我们的孙子纪禄星要迎来人生辉煌的前戏，就是他已经考上状元了，然后要上京了，这样子。他的背景是这样，那今天就是他的寿宴，然后要一位老爷庆生，这样子。 对，那他的角色介绍一下吗？那角色的话，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六十大寿的主人，叫做纪禄星爷爷， 纪生远， 纪生远 啊，我刚讲错了，是不是？ 对，你讲错名字。 哦，对， 寄生元六十岁，他是这样写的、哦，他写说他剑眉星眼，一中之主，金科状元，昏古之臣。 对的， 好。然后第二个就是寄生元的儿子，不惑之年，双眼修眉，身性重情，金貌锦绣，身形消瘦。好，那纪七十呢是纪生元的儿子、 嗯、 也就是纪禄星的爸爸，孙子的爸爸，但是他是他们金家最废的一个人。 纪家因为才三个， 纪家最废的一个，因为爸爸也是状元，儿子也是状元，结果他连秀才都考不上。 你成为最废的几率只有 三分之一，好高哦。 然后纪禄星呢二十岁，生性风流，逍遥傲世，风姿玉骨，言笑生春。 对，就是我们的状元，新状元。 那接下来呢是纪禄星，对对，女生。纪禄星的妻子叫做蒋柳，蒋柳二十三岁，是一个书家门第，大家闺秀，容貌端庄，处事明达，但其实是一个有点剽悍的女生。 对对，她是一个女强人， 对，是有点剽悍的女生。然后青云呢，她是 客人， 他写的是倾国倾城，顾盼神飞，见之忘俗，香气袭人， 超级漂亮。 对，是一个仙女。 第三个是我们的丫鬟， 樱桃就是丫鬟哈。那他写的是娇小俏丽，清新脱俗，机敏伶俐。他怎么可以用这么多成语啊？ 但是他这样形容，但其实樱桃是里面年纪最大的。我说 女生，真的 吗？是 哦，对，他二十五岁了，哎， 对呀、啊， 有点老。 咦 咦。 你比他还老 哎、欸、不要人身攻击哦。 我没有， 我是说作为一个丫鬟有点老。 对啊，二十五岁丫鬟， 对，二十五岁丫鬟其实蛮老的， 以那个以这是丫鬟的年代来说。 那梅花青冢呢，我觉得他很厉害，是他其实是有恐怖成分，有悬疑成分，而且他其实推理还算蛮重的、 哦、 还有情感的成分。 对 对，但我真的玩太快了，其实有点 自己是有一点小情感的，我其实还蛮难过的。而且我觉得他的推理很赞欸， 他整个故事写得很凄美， 对， 唯美古风， 故事真的很棒。 所以当我们玩完再回去看那个故事的时候，其实会觉得蛮 感 动 的。嗯， 其实一开始你看他的文章的时候，你会觉得好难读哦。 哦，对， 我不知道他在写什么。 对， 很多地方都不知道到底在写什么，发生什么事。可能看了一下，你会搞不清楚自己的故事线到底是在做三小。 其实我那时候看的时候。有点疑惑，因为 我看的时候是整个翻盘欸，就是我看完第一页，然后想好说，哦，我就是要演这样子一个角色，我演的是纪录星，我想说我要演一个那个就是渣男，风流成性的渣男，结果翻着翻着突然发现，欸，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哦，我觉得蒋柳一定觉得自己的老公就是个垃圾啊。然后他的那个每一个角色啊其实都没有酱油，每个角色信息都其实都蛮重要的。 对， 而且他最厉害的是我觉得他的逻辑没有 bug。 对，他的逻辑没有 bug， 我觉得他的推理超级缜密，而且是需要你用你理解他的文字的， 但他有的细节太细了。 对，而且他的推理其实不好，就是他的线索不好读， 你可能会抓出一个很大的故事线，但是其实你没有办法把每一个细节都推到结束。可能是因为我们那一次也很匆忙的结束了啦。对啊，然后他的故事性真的非常的强大，每个角色关系描写都非常的清楚。 哦，对 的。那他的可能要他其实算是一个还原本，大家要一起帮忙的那种。 对啊， 对， 我觉得他的最后的推理很精彩， 其实推的时候会蛮刺激的啦。 嗯， 但我觉得我们真的推太快了，我觉得有点可惜， 就我们没有慢慢的推进。 没有，我们很快的就啪啪就出来了。我自己觉得我本来期待他很难。 没啊，我觉得他也没到那么难， 但因为大家都说他是什么硬核推理本啊，后来我发现他真的没有我想象中的困难。 我觉得他的推理跟他的推理的部分跟骨魂令有一点点像。 对， 就是文字很难读。 嗯，他最后复盘的其实蛮精彩的。 对啊， 对，他的结局其实是蛮感人，而且复盘很精彩。 我 还蛮推荐情侣玩的。 哦，对，还蛮推荐的。 对，我觉得情侣来玩感情会更好。 情侣可以玩纪录星跟蒋柳。哈哈哈哈， 我自己很喜欢我这个角色。 我也很喜欢我这个角色， 虽然我是反串，但我觉得我会爱上我自己这个角色。 点自恋。 不是，我是爱上我自己这个角色， 爱上嫉妒心。 对，是这个角色，不是爱上我自己，但我也还蛮爱我自己的哈。就是他的那个，我是有点自恋，没错啦。 我觉得江柳跟我还蛮像的，说个性上， 因为当时在玩嫉妒心的时候啊，我没有看到这个人，我其实可以想象出这个人的样子以及他的个性什么。其实我会蛮喜欢这样的角色。那时候玩完梅花青，梅花青种之后，回去想了一下整个的故事流程，其实觉得真的蛮厉害的，所以非常真的还蛮推荐大家可以去玩这个本。 而且我个人很推荐江柳还有青云这两个角色。 我们现在再继续讲下去就要爆雷了， 真的吗？ 对啊， 我没有讲到爆啊， 我还没有仔细问青云发生什么事。 你可以之后再去问他。 对啊，不过这一本比较麻烦的是建议就是线索不要长， 不能长啊， 就自己的剧本细节什么的，就是 它细节好重哦， 可能不要长，因为你就算不长可能也没有办法把它讲得清楚，何况你长了。 对啊， 对啊，那只要一长可能就东西推不出来， 很可惜耶。 而且这本很吃主持人耶。 哦，好喜欢我们的主持人。 我觉得这本的最主要的厉害的地方在于气氛营造。它的因为它又是又有恐怖成分，然后又有情感成分，如果你气氛营造不好的话，那个整个本的感觉会没有，然后配上一个很恐怖的 BGM， 对 整个本真的是非常的精彩。那梅花青种差不多了， 梅花青差不多了，讲一下我最近很有兴趣的剧本，虽然我还没有玩，它叫做收容失效，你有听过吗？ 我们是不是要放弃古墓影了？ 古墓影啊，古墓影在下次 要收容失效， 又要那个 哪个字？ 收容，收容就收是收东西的收，然后容是容许的容，失效就是失去的失，然后效果的效，收容失效。 它是一个什么样背景的本？ 它是首先你要玩到讲到收容失效，你要先知道什么是收容失效，那还要讲到一个世界观，这个世界观呢叫做 SCP 基金会。那 SCP 基金会呢，它算是一个，它是虚构组织，但它是一个，就是这个世界上呢有很多奇怪的东西，比如说我现在手上拿这支铅笔会跑， 哈， 我假设，那它是不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它是有异象，所以它就必须要被抓起来研究啊，或者收容，那它就可能就会被抓进 SCP 基金会里面。那 SCP 它的意思其实是控制、收容跟保护。他们就是 他其实是一个虚构的 机构，对，他是虚构的，他虚构的。 那他从哪里出来的？ 这个我不知道他的起点是哪里，不过他其实你去网络上可以搜寻到基金会的网页，然后每个他其实是自由创作。 SCP 里面比较有名的人应该是害羞的人，害羞的人就是他是一个人，然后当你看到他的脸，不论你用什么方式看他的脸，不管是监视器照片，只要你看他的脸，他就会很害羞，所以他会冲过来把你杀死。 哇靠！等一下，这个听起来 太害羞了， 这个听起来很恐怖哎， 对对对， 这是什么奇怪的鬼故事啊？ 对啊，所以他这害羞人很有名，然后再来可能是不灭恶蜥吗？他是这个名字吗？就是他是一只蜥蜴，然后这只蜥蜴是杀不死的，他会一直再生。 我觉得很有趣耶。 对，而且他们就是收容的意思，就是他们会先把这个意向 SCP 先控制起来，然后把它收容到基金会管辖的地方。那像是害羞的人，他好像是被关在一个没有，就是别人看不到他的房间，然后可能里面的人，基金会的人要送饭的时候就要戴眼罩，然后送饭进去给他吃这样。 那他如果从镜子看到自己， 就是他那个，因为他 创作， 对，因为他不是就是说大家登录上去，他上面还会打说他们的实验案例 哦。 对，他其实他大家登录上去的东西其实 比较类似一个怪物的维基百科。 对，他还有很多东西啊，比如说像我有看到一个泰迪熊，那个泰迪熊就是你会觉得他是你的好朋友，然后之后但是那只泰迪熊它的就是一开始它的被分类是被分类在 safe 的地方，就是很 安 全的， 它有分级，所以刚刚那个坏羞人是最高级， 好像是 听起来就是啊， 最高级好像叫 cater 吧。 然后那只，那你会跟那只熊就是交好朋友啊，然后好像，但是好像后来你就会开始因为那只熊的影响，然后就会受伤什么的，我也忘记它的内容了。就那只熊的安全分，就是安全分级就被改到最高，这样。 我想到、让我想到之前看的那个，就是九把刀的有一篇短篇故事，它有个故事叫《已读不回》，已读不回。然后他那是好几个短篇合在一起的故事，然后里面就有一篇故事讲到类似这种外星人，就是有一个小男孩啊，有一个小男孩他捡到一只外星人，然后这个外星人就跟他聊天，然后这个外星人说他肚子饿了，然后小男孩要喂他吃食物的时候呢，发现他不吃地球的食物，然后 那他吃什么？ 对，他就小男孩就问他说你吃什么，然后他说他也不知道他在地球吃，他吃的食物在地球叫做什么，可是他觉得厕所有很香的味道。 他吃屎吗？ 对，然后小男孩就说难道你吃那种恶心的东西吗？就后来就实验就发现，哎，这个人真的吃屎。对，所以呢他旁边就列出一个就是外星人档案，他写说我忘记名字了，反正就假设啦，他就叫什么吃屎星人，然后无害，个性友善，然后喜欢交朋友， 有一点点像。 对对对，他就这样列。然后呢小男孩就问他说你除了会吃屎之外你还会干嘛？对，然后呢那个外星人刚好看到小男孩在写作业，于是呢那个外星人就跟他讲说我会这个，然后呢他就很快的帮小男孩把作业写完了， 好爽哦。 对，然后写完之后啊，那个外星人就问那个小男孩说这样我们是朋友吗？然后呢那个小男孩就说不是，我不会随随便便跟就是还刚认识的奇怪外星人 当朋友。 对，然后呢他就带着这个外星人去学校跟同学炫耀，同学就每个人就想说怎么会有这种奇怪的东西，当然他就变成大家的中心点嘛，目光焦点，大家在那边轮流拉屎给他吃啊， 好饿哦。 对对对， 超智障。 然后叫请他帮忙 写作业 啊。对，然后这时候外星人就因为那个小男孩带去学校之后他就变得很受欢迎嘛，外星人就问小男孩说我帮你很多忙吗？他小男孩说对，然后外星人就说那我是你的朋友吗？然后那个小男孩就说我还没有决定好要跟你当朋友。对，结果呢小男孩又在班上做起生意，就是收暑假作业，帮大家写暑假作业的生意。 外星人是工具人。 对，他就把整个那个暑假作业啊全部收回来，然后就丢给放在家里，然后给那个外星人写，然后外星人就一边吃屎然后一边帮他写作业嘛，每日每夜工作嘛。而且呢他要靠近那个小男孩的时候，小男孩就把踢开跟他说你很臭，你不要靠近我， 好坏哦。 然后就那外星人就被奴役一直帮他写作业，然后就一直问他说请问我们是朋友吗？这样子。然后那个小男孩就说你先写完再说啦，对啊，写完我再跟你当朋友啊。所以外星人就每日每夜帮那个小男孩全班的作业写完了，然后最后他终于写完所有作业，然后也被小男孩领略的差不多的时候，他就问这个小男孩说我们是朋友吗？然后那个小男孩看他把作业都写完了，然后最后他就说对对对，我们是朋友。那个他们就很开心的手牵手，然后这个外星人突然就张开大嘴把小男孩给吃掉了。 所以朋友食物 吃掉之后，旁边就列出了一张那个外星人的那个档案，然后他写这是那个拟态星人，然后他会伪装成吃屎星人，对，伪装成吃屎星人，然后他最喜欢吃的食物是朋友，最讨厌吃的食物是屎，但是他很喜欢那种隐忍多食吃到食物的快感。就是我觉得我很蛮喜欢这个故事的，其实我很喜欢九把刀啦。对， 我还没有讲到收容失效到底什么意思。收容失效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对，它其实就是明面上的意思啦，就是这个东西呢或者是物品，它本来是已经被收容起来保护起来了，但是它就是它逃跑了就叫收容失效，或者是它的收容呢可能变得困难，比如说他发狂啊杀光啊基金， 所以他整个故事的背景就是以这个 S 对 SCP 基金会下去当背景。 对，好像参与的人员是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低级研究员，那低级研究员就负责去是负责第一线的， 把那哈，所以把那些危险的东西抓回来是他们要负责的。 没有负，但可能是低级好像是负责主要的实验对象。 这样听起来蛮有趣的，这样我有点想玩。 对啊，那很酷，对不对？所以我那时候就很想玩。 那不然我们先去玩，我们看看能不能在下一集做这个，做这一集好了。 我们要先去玩吗？ 可以啊，可以去玩玩看好了， 试试看。 对啊，我觉得听起来很有趣。好，那今天也差不多了。 对，我们介绍了两本， 有一本根本就没玩，其实只有一本我根本还没玩过，玩过再来说。 SCP 可以讲好久、哦、 对啊， 这个世界观。 好，以上节目由 BG Lab 实境推理馆 赞助播出。 我就是很想讲这句话很久了没有，改天要放在开头啦。 对，我们改天要放在开头。 对啊，我们是不是又要做假预告？ 对，收容失效或者是古墓影。 好 好， 这样子比较不会被别人觉得我们都在做假预告。 对，好好，大家晚安，拜拜 拜拜。